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en。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，来自翁大涵，《寄不出去的情书》。一听这歌名就是一首文艺民谣。什么叫文艺民谣呢？歌词写的跟诗似的。哎，其实也不单纯是民谣，副歌部分还是挺摇滚的。那你问了，这封情书为什么还没寄出去呢？因为我要写一生一世一辈子啊，从遇见你那时起，一直到我的葬身之地。妈呀，我可喜欢音乐人这么抒情了，来冲淡一下我们日常表达的无趣。 穿行在海底，鱼游向天际，你说我爱你，心流向黎明，你说我爱你，一封情书写给你，丢失在风里，不愿让你提，藏在记忆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正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9。 本周榜第九位来自刘明的单车。这年头单车都共享了，但我们能共享的记忆有多少呢？我特想知道，我扫开这辆车之前是谁骑的，他身上有怎样的故事，他今天是高兴呢，还是沮丧呢？他一共骑了多少公里呢？在每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发的呆都是什么内容呢？哎，这是不是一个好思路？一骑上共享单车，有个屏幕上就会浮现之前骑车的人走过什么路线，都在想些什么。我一点添加，哎，就能成好友了。你看这单车，不单除了交通工具之外，也社交了吗？我这好主意能卖多少钱？ 我穿过漫长的岁月，只为能和你相遇，告诉你我曾经的样子。被风雨吹熄的容颜，是否还依然温暖？我相信你不变的誓言。我骑着破旧的单车，在时光里穿梭。我拉漫长的岁月，只为能和你相遇，告诉你我曾经的样子。当欢笑没有了声音，你是不是愿意找寻我被遗忘？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。 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42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上一节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单曲，第十位翁大涵《寄不出去的情书》唱给你听，第九位刘明《单车》承载了我们很多好的记忆。这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正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。 本周榜第八位新歌上榜，来自曹琴的《只与你》。一听这歌名就是一首文艺民谣。什么叫文艺民谣啊？ 就是歌词特别像诗，我听了一遍记不住，听了第二遍也没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听第三遍的时候觉得高级，听第四遍的时候就在想，为什么非要加上旋律唱出来呢？直接把歌词发表不就完了吗？你看这歌名《止于你》，谁明白啊？停止的止，你明白。 四月的新绿晕开我所有柔情，房子般的心无人知晓的欢愉，我将这心事藏在远行春风里，无声游戏恰到好处的肆意，云之于雾气飘渺散去的神秘，光之于细雨落地微带着寒意，雪之于星辰碎片散落在天际，万物就化作欢喜溢满我眼底，我只与你如春阳温暖我年少，微风轻轻起你一笑就足矣，心翻天覆地，我将这心事藏在每天晚安里，思绪般的你遥不可及的归期，云之于雾气飘渺散去的神秘，光之于细雨落地微带着寒意，雪之于星辰碎片散落在天际，万物就化作欢喜溢满我眼底，我只与你如春阳温暖我年少，微风轻轻起你一笑就足矣，笑就足矣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。 本周榜第七位来自郁可唯的《进化》，闲谈多余吗？来点沉默吧，留一点神秘，多一些空气。情绪很复杂，语言很伟大，我有时候就这样，不知道怎么表达，却明白自己正在进化，我一定能找到办法。说不清楚就写，开了自己的微信号，我发现吧，经常写字儿能避免意识流动的浪费，每天闪过100多个灵感，总能抓住那么一两个吧。 温度在脚下，什么在发芽，是你的尾巴到我尾巴，心事很无聊，不开口打扰，又难以启齿，又言过其实，堵住我嘴巴，跟着我头发，渐渐爱上了这样的问答，变成了哑巴，我还在进化，是错是对攻击，情绪很复杂，语言很伟大，有两眼空空也蠢蠢欲动，捂住我嘴巴，跟着我头发，渐渐爱上了这样的温暖，变成了哑巴，我还在进化。 想象正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6， 本周榜第六位新歌上榜，陶晶莹的没有你就没有我。你是不是也经常跟自己说说话？这是陶晶莹跟八岁的自己、十八岁的自己、二十八岁的自己、三十八岁的自己说的话，自己给自己写的一首励志单曲。说励志不够宽泛，这种分阶段的回顾还是挺能引发人共鸣的，各个年龄时期的状态都抓住了。结尾说，你就是这么与众不同，谢谢你一直在我左右。 跟八岁的我说一说话，别害怕，你一直要搬家，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，把寂寞当成力量，扮丑小鸭。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，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，认识张雨生，爱上音乐，拥抱梦想的喜悦，勇敢又好变。都令人焦躁，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。三十八岁的你累坏了，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，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，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别再怀疑了。

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Four。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何洁和艾弗杰尼的《拜托了》，老话题，键盘侠。这歌是针对那些键盘侠的，针对网络非议的态度。拜托了，你别胡说了。他们说，对待网络暴力攻击和非议，要么不理，要么 diss 回去。不理很容易做到 ，diss 回去往往能展现一个人的智慧，一来一回就能变成一出好戏。何洁和艾弗杰尼，你看音乐人是这么玩的。 常常想要说的话，说两句就觉得沮丧，时间没追下，真变了样。只是画了个太阳，却变成发光的月亮。是你不正常，或我也想。只是看起来很像，就变成这样。我还真懂得保养，那先化完妆，拜托你弄。是话总会变成谎话，心酸酸不过你的嘴巴，体验背叛的下场，还不是只能坚强。是音乐陪我这些时光。 上了丰富真的差点把我征服，担心撑不撑得住才什么程度，如果这都算场你的辣椒没有温度，逻辑没分数，不在乎你所谓的胜负，我干嘛当个说唱歌手，不如听你唱假，要不考虑钱给我出场费，吓得你会打撒，你很在乎小细节，谁又换了纯色，迷的秘诀不分季节，不愿当个乘客。 Shut up. 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nine, ten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nine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hree。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南无乐队的《年轻时代》，翻唱政治化的老歌，好几十年前的歌放到今天一点也不违和。口袋里没钱，名堂倒是很多，爸妈刚说几句就嫌啰嗦，总以为自己都已经长大了，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，不说的就是你吗？不由得让人觉得当年的流行音乐写得真好，真准确。所以有时候音乐人即使吹个牛，哎，好的音乐呀，那是可以流传一百年呢，我也信了，点赞。 喜欢上人家就死藏着不放，那是十七八岁才做的事，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，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，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错 睁眼的样子要故作潇洒，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，年纪轻轻就浪迹天涯。哦，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还有一点呆。哦，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还有一点帅。蓝色牛仔裤要割几个破洞，一年365天那卡其马一年啊，口袋里没钱银行倒是很多，爸妈念个几句就嫌啰嗦，总以为自己都已经长大，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，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，年纪轻轻干巴鲁呀，哦哦，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还有一点呆。哦，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还有一点帅。还有一点呆，哦，年轻时代，哦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还有一点帅。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Power Music Rankings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刚刚过去的上一节，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。第五位，阿四的即刻启动，说走就走，别犹豫。第四位，何洁，艾弗杰尼，拜托了。第三位，南无乐队的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呆，有一点帅。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wo。本周榜第二位来自邓紫棋的情歌《那一夜》。啊，我觉得吧，情歌一共有三种：遇见你，我死了；遇见你，我活了；遇见你，我要死要活的。我刚总结的哈，邓紫棋这首属于第二种：遇见你，我活了，心脏开始跳动了，再没有杂念了，天地都亮了，眼里没别人了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你要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，好吧，那我就给你写首情歌。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。不抱着希望就不会失望， 风中的却不敢往飞翔，不太大声望在了他暗香，可是不为爱为什么又不为什么，生命是什么，人若没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新裤子，你都忘了你有多美，暖男单曲，有场景，车站。哎，我教你这个创作方法啊，车站这两个字一摆出来就能让人浮想联翩。车已经远去，你爱的人不爱你了，你还痴痴的傻傻的呆呆的杵在那儿。新裤子跟你说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就算他骗你也不过是一场戏，你都忘了你有多美。这一首有场景有画面感，我这一念叨 MV 你都会拍了，新裤子你都忘了你有多美，本周的冠军。